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一，农历8月13，北京阴有小雨，18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昨天国歌更嘹亮，全国各地群众高唱国歌为共和国庆祝生日。 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核心技术靠化缘要不来。 凝聚全党意志，不负历史担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当选19大代表纪实。 国办通报表扬国务院第4次大督察发现的22项典型经验做法。 国庆长假首日，我国部分高速公路路段交通流量严重饱和，今天探亲学生客流减少，旅游客流增加。 东航包机从加勒比地区接回近400名受灾同胞。 美国堪萨斯州发生枪击案，导致3人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昨天是共和国68岁华诞，也是国歌法正式施行的首日。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在祖国的边疆，全国各地群众高唱国歌，凝望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共和国庆生，祝福伟大祖国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不断走向新的辉煌。请听报道。 10月1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上17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留影。今年花篮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摆放着柿子、石榴、苹果以及牡丹、玉兰、月季等花果造型，寓意党的18大以来我国在各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 啊，我从广州来的， 上海珍堂带宝宝来过来。 今年更好吧，更具特色。 今年比今年好， 这个 几乎每年都来。你看看那个花和那个果实，就更就显得富贵了，就真是象征国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充实。 我祝我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昌盛。 升旗敬礼，奏唱国歌。 10月1号上午，江西省南昌市玉兴学校的操场升起国旗，500多名少先队员唱响国歌，举起右手向国旗致敬，为祖国祝福。升旗仪式结束后，孩子们还集体朗诵了方志敏烈士的著作《可爱的中国》。辉煌中国即厉害了我的国主题校园活动11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举行，主题是青春复旦人共筑中国梦，上千名师生参加了全程5公里的跑步，为祖国祝福，为自己加油。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研究生王同学： 从小到大都20多了，第一次参加就国庆的一些集体活动，就为我们祖国加油打气，感觉很荣幸很开心。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加油。 金秋10月国庆日，威风锣鼓敲起来，山东台儿庄古城开展的辉煌中国即厉害了我的国主题活动，内容包括了菊花展、威风锣鼓、红色快闪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上午10点，在黄山之巅的迎客松旁，几百名游客和景区工作人员升起国旗，高唱国歌。工作人员还与游客们玩起了快闪活动，快闪演唱曲目是今天是你的生日，祝福祖国。游客曾昭云说，他今年正好68岁， 今天正好赶上11国庆我们祖国的生日，所以我很激动，现在我都快70了，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们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为我们祖国自豪。 吉林省各地节日气氛浓厚， 珲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发放了6000面小国旗，让五星红旗飘扬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驻守长白山主峰中朝边境线的边防官兵举行庄严的升旗宣誓仪式，向祖国致敬。 祖国边防有我，请祖国人民放心，祝祖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4年以来，他先后考察调研了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科技创新创业大厦等地，提出科技创新是根本，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力更生。如今3年多时间过去了，总书记关心的核心技术创新有没有开花结果？请听系列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核心技术靠化缘要不来。采制：央广记者王义群、池松、于中涛。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装备制造业搞，飞机这一项还是短板，所以的话呢，这个一定要把飞机搞上去。飞机搞上去，它是一个整个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啊，一个综合实力的水平的体现，牵扯到方方面面。 今年5月份，中国大飞机 C919 首飞，引发世人瞩目。3年前，在 C919 研制攻关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给大家鼓劲儿。数控机家车间前工组组长胡双前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我印象最深的句话啊，就是我们要把以前那个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我们要把这个现状要把它倒过来。所以说，听了总书记这句话，我们就信心百倍，我们就有底了，干起活来我们就有劲头。 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上，体现中国速度的不仅是飞在天空的大飞机，还有飞向太空的高科技。卫星激光通信信息传输能力远大于微波卫星通信，被不少网友叫做太空中的大号路由器。哈工大马京教授告诉记者，去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哈尔滨科技创新创业大厦，听说他们的星地激光通信系统试验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时，特别高兴。 他看了展板啊，然后说这已经得国家发明一等奖了，我说这祝贺你们了。讲到后来呢，他说这个技术很重要，那你们得抓紧把它这个推向应用，这是习总书记对我们的这一个这期望。 总书记视察之后，马京团队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不到一年就成立了公司，还建起了产业园。在装备制造领域，习近平不仅仅关心天上飞的，也关注地下跑的。今年6月份，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在京沪高铁正式双向首发。回忆起2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复兴号的诞生地中车常客考察时的情景，焊接工人李万军说，他们没有辜负总书记的期望。 在攻关创新来讲，2年来啊，可以说我和我的工友参与刚才看了几十种新车型的首件试制工作，哎，总结了30多项优秀操作法，这是获得公司省市的奖励的。技术攻关100多项，其中有25项啊获得了国家专利，在生产上得到广泛的推广。 国产大飞机、中国标准动车组、石墨烯复合材料、星地激光通信系统、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近年来科技工作者们不断攻坚克难，开拓创新，拿出了一批又一批黑科技。 主要把这个有限的年限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我们老一辈老师应有的胸怀，带好年轻人，干好我们的事业，把我们的能量都发挥出来。 在这个习主席的这个关怀下，这真是从上到下的，大家是全力以赴在支持，这肯定会得到迅速的这个发展和应用。 我们正好赶上一个使命非常光荣的中国造的高铁，在世界上一定要叫得响。 核心技术呢，化缘是要不来的。过去的自力更生是我们一无所有要自力更生，现在我们强大了，我们也要自力更生，才能够走在前面。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凝聚全党意志，不负历史担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当选19大代表纪实。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等中央主要报纸全文刊发这篇文章。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40个选举单位党的19大代表选举工作顺利完成。 习近平总书记与其他47名党和国家党员领导同志作为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全都当选19大代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当选是全党意志的凝聚，是党心民心的体现，充分反映了全国党员干部群众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卓越能力的高度认可，对继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的热切期盼。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带头到脱贫攻坚、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重点实施省份参选，有利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有利于加强工作指导，推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利于联系党员群众，听取意见，展现新的作风和形象。在19大代表选举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参选当选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长远、立足实践的战略眼光和历史担当，展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率先垂范、心系基层、推动形成良好政治生态的实际行动。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神聚力，恪尽职守，干事创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一流的工作业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19大代表风采。 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地处中蒙边境，1.8万平方公里的地域上分散居住着6000多户牧民。潘志荣就是活跃在这片土地的一名基层检察官。2013年，巴音花镇王某兄弟二人私自将草场开垦成耕地，面临法律的惩罚。潘志荣认为，惩罚犯罪很重要，强化群众的草场保护意识也同样重要。于是，在他的建议下，破坏草场案件的庭审搬到了现场，农牧民身临其境地接受法治教育。牧民张志军 第一次参加开庭，也是第一次在这个草场上开庭，不知道是这个违法行为这么严重。假如在达茂开庭，不问未必知道这么详细，一切情况都是轻易说的，轻而说的。 30年来，潘志荣严把司法公正防线，办理各类案件610余件，无一错案。他放弃了调到市区工作的机会，留守在他心爱的牧区。 留在牧区呢，还为牧民多服务，多为他们办点啥好事，是我的心愿。 沈阳古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江岩，是我国乙烯心脏装备主导设计师。乙烯如同工业生产的粮食，而压缩机则是乙烯生产设备的心脏。过去，大型乙烯压缩机的设计制造技术长期为少数国家垄断，中国只能花高价购买。2006年，神谷集团接到国内3个100万吨乙烯压缩机组的研制任务，从此江岩带领着设计团队开启了大型乙烯压缩机国产化的追梦历程。 我说以前我们是跟跑，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指标呢就跟国外已经很相近了，现在是并跑阶段，然后未来呢可能是领跑，真的我们是用10年等于国外的100年。 如今神谷集团签订了近30亿元的合同，为国家直接节省外汇50多亿元。 喜迎19大。 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因地制宜发展核桃种植加工产业，农民人均年收入大幅提高，不少人因此脱贫致富。央广记者张兆福、贵州台记者王喜、黄锦报道。 这个是核桃油， 核桃油，这是自己做的， 低温冷榨，就是说纯天然的。 正在向客户介绍公司产品的是贺章县核桃产业发展公司总经理刘立豪。他原来是一位农民，从贺章走出去，在外面打工，后来返乡创业，做核桃的深加工。如今公司已经有上100名员工。 从核桃油到核桃饮料，到核桃的含片，还有核桃的这个巧克力，我选的这个项目就是要把这个核桃吃干榨尽。 贺章县地处贵州屋脊，自然条件恶劣。上世纪80年代，当地兴起全民土法炼锌，虽然部分农民因此脱贫，但青山满目疮痍，环境遭到严重污染。贺章县副县长朱大庚： 当时我们全县的水土流失面积是67%，只要雨一大点，到处是洪灾，沙泥俱下，一直往乌江到长江走。 从1998年开始，贵州取缔土法炼锌，贺章人寻找新的出路。他们选择了有本地种植传统的核桃，专门成立了核桃局推广种植。经过近20年的努力，建起了种植面积达166万亩的百里核桃长廊，形成年产值15亿元的产业。贺章县副县长朱大庚： 老百姓就是人均1万多块钱的收入。核桃是全县经济当中主要是富民的，为两江上游的这个生态屏障要做出巨大贡献。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正在北京展览馆展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推进祖国统一展区的港澳部分，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断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宋哲表示，展览集中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港治澳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用鲜活的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最佳制度安排。近五年来，一国两制的认识不断深化，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是强调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习总书记指出，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二是强调依法治港，依法治澳，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习总书记指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并把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纳入到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展览中，港珠澳大桥模型、粤港澳大湾区沙盘吸引着参观者的目光。其中，港珠澳大桥将在今年年底建成通车，这两项工程是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密切合作的重大成果。宋哲介绍，工程将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价值链互利互惠、优质生活群共建共享等方面，促进粤港澳三地向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更广范围合作发展。 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讲，还有利于促进港澳与内地民心相通，将进一步增进港澳同胞同内地民众的感情，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既是合作共赢的基建工程，也是凝聚情感的人心工程。 央广消息，为进一步调动和激发各方面真抓实干改革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形成谋事创业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通报，对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发现的江苏省推行不见面审批服务最大程度利己便民，河南省实施35证合一改革，以注册登记便利化激发市场活力，贵州省以大数据为载体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22项地方典型经验做法给予表扬。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步伐，一系列政策的推出与修订，为外商投资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今年年中，2017年修订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正式全文公布，这是继2015版公布仅仅2年后的再次修订，限制性措施进一步减少了30条，减少近1/3，首次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作为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基本依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李大伟表示， 2015年以前或者说是更早，我们的这个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目录还不能说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形式，那么现在就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这个对于稳定外资预期啊，提高这个政策透明度啊，以及让外资更容易理解，包括和国际投资的接轨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步伐。国务院于2017年1月发布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2017年8月又印发了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动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制定外商投资财税支持政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不论是我们拟定中的外国投资法， 还是其他关于外商投资的规范性文件，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以立法的形式推动扩大对外开放，为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营造一个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律环境。当然，我们还会在投资便利化方面继续努力。 昨天，我国道路交通节日特征明显。上午，京沪、京港澳、京藏、大广、沈海等高速公路部分路段交通流量严重饱和。今天，探亲学生返家客流将有所减少，但旅游客流将有所增加。高速公路、铁路部门采取针对性措施应对。请听报道。 记者从上海铁路局获悉，今天开始，铁路客流以旅游流、探亲流为主，主要集中在京沪、沪宁、沪杭、宁杭、和宁、和武、合肥等高铁沿线城市。合肥火车站副站长李传宝： 相应的比较紧张的话呢，就是北京、西安、郑州、成都、重庆，我们正在积极地向陆局啊争取啊人力安排。 福建闽西闽南出行客流高峰从前天下午一直持续到昨天傍晚。龙岩高速公路交通综合执法支队一大队大队长陈龙年预计，今天车流量也会是一个高峰，为此已做好应急准备。 那我们跟交警把人员跟我们的设备都放到一些长隧道和事故多发点进行一个布置，就是能够确保高速公路一旦发生一些应急的事件的时候，能够确保它快速畅通。 长假第一天，江西连接广东、湖北、上海、江苏等方向的主要高速车流量骤增，多个路段出现严重拥堵，预计今天出行高峰将会延续。江西省高速交警总队直属二支队民警郭敏提醒，江西与湖北唯一通道的福音高速昌九段往湖北方向的车辆今天预计将突破10万台，途经这条路的车辆应尽量避开最拥堵路段。 可以在南昌啊提前绕行大广高速，或者在南昌选择下高速，经由昌九快速通道从温泉设备站上高速，经由九江绕城高速以后再上福音高速昌九段，继续往湖北方向行驶。 经过昨天拥堵后，山东高速路政预计今天车流量将会趋于平稳，车流方向集中在济南、青岛、临沂、泰安等城市。济南火车站预计今天发送量将比昨天回落30%以上，但热门线路还是一票难求。济南火车站客运值班站长曹大凡： 济南发往青岛、烟台、威海、临城方向的这个车票仍然是比较紧张。 那么10月2号，我们济南火车站加开客车14.5对。 郑州火车站值班站长马媛媛预计，国庆长假第二天开往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热点城市的车票较为紧张，只有少量站票。 10月2号，郑州车站发送旅客人数预计15万左右，加开了36趟临时列车。 河南高速交警总队民警杨军正表示，今天洛阳、开封、登封周边和一些热门旅游景点的高速通行压力依旧较大， 像少林寺、开封、洛阳的龙门石窟这些景点周边的，你比如说像郑绍高速，车辆会非常大。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全国公路交通军地联合应急演练在福州举行，国家首批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全面启动，国内首台 U 型盾构机开始运行。请听报道。 福州市公路交通军地联合应急演练现场，武警交通部队司令员傅凌介绍，这次演练背景是强台风造成重大自然灾害，军地联合迅速展开水上搜救等17个科目演练。 我们把这个现代的新的科技、新的装备、新的材料，还有呢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战法运用到这个抢险救援的方方面面。 这次演练共投入近400名人员和100多台套机械设备，一大批经过实战救援检验完善的战法技法和军地联合研发并首次列装的履带式自行舟桥、航空遥感无人机等20多种水陆空高新救援装备投入演练。 央广记者孙崇峰报道。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日前全面启动了第一批13家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工作，包括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等。传统医药和养生特色将撬动健康旅游产业杠杆。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 具有传统医药和养生的特色，发展健康旅游具有独特的条件和优势。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一号上午，我国首台 U 型盾构机在海南省海口市椰海西沿路段成功始发，这也是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U 型盾构施工工法在国内的首次应用，填补了国内 U 型盾构在管廊施工中的空白。此款盾构机由中铁四局联合中铁装备共同研制，中铁四局海口管廊第三项目经理部经理安刚建 U 型颤口盾构最适合这个城市管廊这个民挖施工，它和传统的工艺相比，它不仅安全性能高、速度快、噪音小，而且它的机械化程度更高，它在这个人工上能节约50%，节约投资最高能达到40%，并且工期上能节约时间达到30%左右，它节约这个效率上非常惊人。 央广记者郭淼海口报道。 民法总则昨天起正式施行，总则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这意味着，从出生前的胎儿开始，其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等利益就受到民法总则的保护。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统筹做好煤电油气运稳定供应工作，同时强调要加快推进煤炭优质产能释放，做好电力稳发稳供，提高油品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加强运输协调保障，同时要务必确保安全生产。 铁路公安局透露，全国铁路公安机关日前启动打击倒票雷霆行动，集中清剿打击倒票违法活动，目前已破获倒票案件1198起，抓获倒票人员1350人。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5个竞赛场馆目前已全都开工。 2017年威海铁人三项世界杯赛暨2017年威海超级铁人三项系列赛昨天结束比赛。 昨晚，东航两架从加勒比地区转移受灾同胞的包机，先后安全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共转移受灾同胞近400人。9月中下旬，五级飓风玛利亚重创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克，东航两架飞机先后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前往多米尼克接回我国受灾同胞。飞机按计划途经西班牙马德里，经技术经停，再从马德里飞往加勒比海岛国安提瓜和巴布达。每架飞机需飞越19个国家，往返飞行距离近3.4万公里。 据美国警方消息，美国中部堪萨斯州劳伦斯市昨天发生枪击案，致3人死亡、2人受伤，枪手目前下落不明。劳伦斯市警察局昨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地时间当天凌晨1点39分许，正在市中心附近巡逻的警察听到多声枪响。警察抵达枪击现场后，发现有5名中枪者，且周围聚集大批民众。警方随即对枪击案展开调查，并寻求民众帮助寻找嫌疑人。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昨天发布声明说，阿尔及利亚军队当天在东部贝贾亚省进行的清剿行动中打死5名恐怖分子。此次军事行动自9月底开始，军方说目前行动仍在继续。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张乔雪、郑兰，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与您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奋斗多年买一套好房子，让家人享受更好的生活。房子是用来住的，好房子一套就够了。中秋回家，月圆人圆，碧桂园。 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